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我们快进电影院去吧。我们快进电梯去吧。我们快进食堂去吧。我们快回学校去吧。我们快上楼去吧。我们快回家去吧。我们快下楼去吧。二，借我看看这本小说，行吗？借我骑骑这辆自行车，行吗？借我用用这个照相机，行吗？借我用用这支笔，行吗？ 扩展。一，那个随身听我弄坏了。二，对不起，弄脏你的本子了。 没什么。